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杨露峰，80后，大连人，毕业于中央美院设计学院，大四时设计了北京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在国企做了几年设计师后辞职，成为职业艺术家，用画笔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化消逝和再发生的规律，以及个体和群体的连接等等，希望在艺术的表达中找寻自我，影响世界。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杨露峰。从体制内出来，杨露峰面对生存和创作的双重压力，这是他内心的选择，人也因此变得更加敏感。在他看来，作为一个艺术家，这份敏感虽然痛，却非常珍贵。 我真正到了研究生学习阶段，专门研究的绘画是当代绘、当代艺术或者当代的架上绘画，它就不同于之前的跟我爸爸这个年代的这种苏派的或者是印象派主义时期的这种绘画，它可能更具个人的这种表现性。表现性不是说我自己的一个情感，就是啊，我今天没吃饱饭，我挣不上钱，或者是我生病了，我好痛苦。就他这种个人化的情感不是这种情感，而是一种当下的一个我作为一个人类的一种代言人，我看到这些一些事物，包括社会性的、地域性的，包括一些自然性的发生的事情或者问题，然后我产生的一种思考，我所产生的那种思考，而符合这个时代，就符合当下的这种思考。 你的海洋主题跟这个有关吗？ 有关系。这可能就 画了很多跟海洋相关，小时候在海边长大的， 是 跟自然环境、人和自然的关系相关的主题，是 相关的。对，因为我刚开始进入到学校，然后听了很多课，然后知道了很多以前并不知道的知识。就比如到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慢慢下往后推的推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印象派，然后后印象主义，就是到了立体派，然后就结束了。然后大家的知识，大多数人谈也就到这儿为止了。可是时代还是在发展的，艺术还是在不断的前行，不是说之后再没有出过任何的杰出的代表。杰出代表一直还会有，只不过是我们可能 暂时没认出他来， 就是 他得 还没有普及到。但是当我进入到院校当中继续去学习，会发现其实从20世纪开始的艺术史发展到今天，同样是缤纷多彩而是有趣的，然后创作的手法、手段、形式的变化都是有很大的变化，是非常有趣的。对，我就觉得要抓住这些有趣的东西，然后搞一个自己的创作。然后一开始入手的时候，我并没有一个自己的主题，然后就到处找，我到处想啊想啊想。因为我从小就在海边出生长大嘛，我从小就喜欢这些鱼啊什么的，就发现自然界当中这些鱼啊、鸟啊，甚至是风沙呀、蝗虫成为一个群体的时候，它们的动态都是几乎相同的，很有意思的，这种旋转呀，或者是很有意思。然后我就决定用他们来反映一个人群和个体和群体之间的这么一种关系。然后我想做一套就是抽象的一套作品。然后大概画了半年吧，我就开始考虑完全建立在西方这种载体上的这种抽象。对我来说有没有意义？我是一个 华夏民族的子孙，对，我要考虑到 老搬人家的东西， 对，老搬人家东西差点 意思， 对，然后就是觉得我这个个体身份，就是要有这个体身份的独特的创作方法， 嗯， 然后就开始去挖掘到底能不能有一种中国式的几何分割的这种类似于抽象的东西， 嗯， 然后就去查阅资料，就找到了一个叫晏几图，它是明代的时候 做家具的，本来是， 对，一开始是家具的一种摆放分布的这么一个图案，然后那要比欧洲的或者是西方的什么黄金分割呀，或这些东西，甚至几何， 晏几最早宋代就有了， 就是很早嘛。我就发现这个太厉害了，这个可要比那个西方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几何抽象要厉害多了。 嗯， 对，这个真是我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个精华。对，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厉害，然后他有很多方面都要超过西方，只不过不被世界认识。嗯，就像我们还没有，很多人还没有认识到20世纪之后的当代艺术一样，我觉得。 嗯， 然后我就打算用它来作为基础模块去填充我的那些东西。 啊， 最后我并没有这样做。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发现在翻阅这个资料的时候，发现每一个晏几图的那个单元呀， 嗯， 每一个摆放都有一个名称，有些特别的好听，比如说什么庆举、四喜， 嗯， 对，寒山， 嗯， 然后朵云， 嗯， 我觉得啊就好浪漫， 嗯， 有些词非常浪漫， 对， 说为什么这么摆就是这个名字，为什么，嗯，我就想查明白为什么， 嗯， 然后就查不到，我就觉得失传了，对，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叫这个名。 你只是知道它是这样，但不知道它为什么是这样。 为什么？我就是想探寻的为什么。查不到之后呢，心里产生的那种情感，完全把之前的计划全部挤掉了。对，我就想做一个创作去表达这种遗失的遗憾性。 哦， 它既能和文化能站上边， 嗯， 又能和我之前想做的群体同样能站上边， 嗯， 因为我认为就是文化同样是一个群体，虽然它不是一个实物，它是一个抽象的一种， 嗯， 精神状态出现在你面前，它同样是一个群体性的东西。 对， 它就像那个鱼群一样，嗯，有食物的时候哗成群了，然后捕食者来的时候，他会一口一口一口把它吃掉，最后群会越来越小，甚至会消失。我觉得文化这种群体同样可能也是这样的，它在生成的时候或者是壮大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原因什么原因，然后当接触到历史的长河的转变的时候，包括可能有外界的原因，比如说有文化战争，还有它内部的原因，可能它不符合当代的这个发展需要，种种原因，文化这个群体一样会出现这种诞生，繁盛，然后消亡，甚至会有的会再次出现再诞生的这么一个过程。嗯，我觉得我想去讨论这个问题，画了我的第一套比较重复的系列，就是晏几系列，画了大概将近一年的时间，因为都要画这些东西，它本身会有沉重的东西在里面，然后我就想往下发展怎么样才能让它更加的轻松活泼，让人更容易接受，给人没有那么沉重的感觉。 嗯， 然后我就找到了从晏几图发展下来的一个一只图形叫七巧板。 啊， 嗯，对， 这个大家都熟了。 对，这大家都熟了，就是用七巧板把之前的晏几图给代替掉，用这个动物把人给代替掉，然后色彩可以更加的鲜艳一些， 嗯， 然后这样就可以让更多的人觉得会愉悦，对，不会像之前那么沉重。 嗯，但是你探讨的问题呢，还是那个问题。 嗯，探讨的问题， 为什么有些东西会消失了？ 对， 这个文化 探讨的问题始终没变，就是说像七巧板，嗯，相对于晏几图它比较的具象一些了，但是它同样是一个古老的东方神秘符号。在学校听老师上课就觉得七巧板其实很厉害的，西方人也觉得这是好东西， 嗯， 啊，就是有七块板嘛，然后它就能搭出各种动物来， 嗯， 可是中国人或者东方人的这种审美是意象的。 嗯， 对，就像我们的山水一样， 写意， 对，要写意，我可能画黄山并不在现场去写生，嗯，都是我要去那儿归隐五年，然后回来在纸上一画一挥便是黄山。 嗯， 然后七巧板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当你用七块板子搭出了一条金鱼的时候，你会发现哇，好栩栩如生啊。可是西方人的思想他追求的是具象。 嗯， 比如西方的绘画他一开始都是写实的， 写实， 都是一点点，开始模仿三维生成的那种效果，越来越立体，越来越写实。 他们就觉得，哎，这个金鱼还不够生动，然后他们就在金鱼上再画上金鱼。 啊、 嗯，但是画上之后反而就不像了。 嗯， 对，这就是我觉得它是东方的这种 审美不大一样， 审美的一个最大差异。嗯、然后我觉得七巧板同样能承接我前一个系列的练习图的这种精神符号，但是它会更加轻松。 嗯， 我会在画面的背景用七巧板搭出这个动物，然后前景呢，我还会画出动物的具象的形态，就是让他们有一个对撞，有一个冲突，有个对比。然后慢慢慢慢，就是画的这个海洋生物越来越多呢，我就会查很多资料，甚至是亲身去体验，然后会发现海洋问题成了我们现在比较严峻的一个问题。我并不是一个环保主义者，但是当我去画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不由不得去查这些资料，但是会看到很多严重的问题。 嗯， 比如说地球5亿年建立的一个海洋生态资源都被我们15年的时间消灭殆尽了。然后比如说看到某城市楼顶上全是晒干的鱼翅，我就觉得非常的有仪式感，非常的悲哀，就是很难受。然后我就想慢慢慢慢去表达这些东西。对，因为我觉得既然我是当代的一名艺术家，我就有自己的这份义务去宣传我在当代的一个情感，希望通过我的画笔然后去表达。比如说七巧水世界奇秋，通过奇秋这种鱼的这种绘画，然后去表达一个生命就是生和死的两种状态。然后为什么选择奇秋这种生物呢？它比较有意思，可能在之前看的那个李安指导的那个《少年派奇幻漂流》里边就有这种鱼，它很神奇，就是它鲜活的时候是亮丽的，就是色彩斑斓的，但是一旦就是死亡的时候，它就一下子就变得灰白。所以我就觉得去通过这些类似于这种东西去给人一些心灵的一种感受。 杨陆峰，80后，大连人，毕业于中央美院设计学院，大四时设计了北京地铁奥林匹克公园站，在国企做了几年设计师后辞职，成为职业艺术家，用画笔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文化消逝和再发生的规律，以及个体和群体的连接等等，希望在艺术的表达中找寻自我，影响世界。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杨陆峰。 很多人都说艺术家，很多画家哈，都是挺自我的。 嗯嗯， 他表现的东西很多是他内心深处的一种情绪，但实际上我觉得你的这个表述其实跟社会还是息息相关的，跟现实的社会问题，包括大的人类所面临的困境， 对， 方方面面的思考是跟你个人的感受结合在一起，它社会性还是蛮强的。 是， 而且我也听得出来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下了很多的功夫，但是你把你这些作品拿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理解，就是多少人能看得懂。说白了， 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看不懂的。对，但是我觉得这也正是我想要的，就是到头来我还是一个艺术家，然后我是通过我的思想然后再创造的这个图像来给你传达视觉上的思维的东西。 嗯， 但是我并不是要做一个海报去教化别人，而我是希望通过我的思维的一个生成和转化的过程，通过我手上的视觉经验创造的一个图像，然后再传达给你一个思维上的东西。你可以和我的思维有所靠近，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也可以自己的思维，这些都是很好的。如果有人能有自己的新的想法讲给我听，我同样会觉得哇，很有趣。 所以这是一个更开放的一种展示，就是不同的人可能会看到不同的东西， 对， 甚至会互相启迪， 对， 而不是说把它具象于某一个用文字和这种很具象的图案，说我就是要保护海洋。 我并没有， 所以这就是艺术和纯理念宣传的差距。 对，是，它更像是一种思维性给人的一种启发，就是我觉得可能人最重要的都是一种思维上的一种启发和转变。因为在一个个体上可能都有觉得自己和别人不同的一个地方，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的时候，就像那种从众感，不知不觉你其实做的事情其实和别人都一样，但是怎么样能突然有一天啪一下子有一个思维启发到你，能让你脱离这个群体做另一种事情， 对，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可能在这方面，艺术给人的启发会更大一些。 所以你说，其实大多数人不理解，你也觉得正常，也不觉得是什么事儿。 是的。 但是，一旦有一个人说：“哇，原来你这个东西，我有什么想法？”然后真的是体及到他的话，你会特别有成就感，是吗？ 那是肯定会有的，就是比如给他带来了愉悦，甚至痛苦。他如果能看到我的画哭了，然后我都觉得会很高兴。 你这些年的创作还是挺成体系的，有自己的思路， 对， 一步一步的在往前推进，然后涉及到的主题其实也都是蛮大的主题，蛮社会化的主题。那你这些画成型了以后反响怎么样呢？你能通过你的画收获到你想要的东西吗？我说的一方面是大家从中看到你的情感和逻辑，另外一方面是你可以拿它来养活自己，这很现实的问题。 是 做得到吗？ 目前为止没有特别的满意，但是我还是觉得还可以。对，我觉得就目前为止的就是我并没有过多的要求和欲望，但是跟我原先定的目标还没有到达。但是 你原来的目标是什么？ 原来的目标就是几乎可以靠这个 养活自己， 养活自己，或者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 收入啊， 画廊的签约或有一什么呢，他可以带着你啊，你不需要对对对， 让你能够有比较轻松的这个氛围来创作。 对对 对, 对, 对、目标没有达成，但是努力还没有停止。对，而且兴许吧，安逸的环境反而不会给我的就是创作带来更好更积极的东西。 但是这个听起来挺悲壮的。其实历史上很多后世留名的画家也证明了这一点。 对，是挺悲壮，但是 对吧，如果太舒服了可能就没有创作的源泉和动力了。 是挺悲壮的。但是研究生的老师就一直在教育我，就说要做一个艺术家，你首先自己的内心要就是要足够的强大。我一开始觉得啊，我是男人我很强大，然后但是真正去做这一行的时候，其实要做到这点其实是不容易的。这种强大它不同于我行我素啊，我就这样那种，就是死猪反正不怕开水烫，并不是这样。是你有一个足够强大的内心世界，能支撑你去做下任何事情。然后就是说当你的作品有人喜欢的时候，你当然很高兴啊，那为什么不高兴呢？可是当很多人不理解你的事情，当很多人看不懂你的事情，你的这个创作也好，或者你做的事儿也好，甚至有人会否定你的时候，你还能不能再坚持自我？这个是很重要的。对，其实就是你是否认为这件事情是对的。 你现在认为你做的事情是对的？ 是的，对。 所以你能坚持下去？ 我觉得我做的事情必然是对的，虽然它并不是一个普遍大众都从事和做的事儿，但是人类发展的历史总有人做呀。对对， 你还是挺乐观的，挺会给自己打气的。 是是 是，因为我为什么会相对乐观一些，是因为我没有一个最终的目标是像您说的，就是必须要成名，必须要大卖。对，必须要流芳百世。我只是作为一个自我的修行者，然后去探寻自己内心的一个答案。可能有很多人他也不工作呀，他可能跑到西藏去寻求内心的平静，他们只不过是靠一种方法的修行，而我也是在用我 另一种 方法。我也在找自己的内心世界的或者平静也好，或者是更去探寻自己，然后去发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这个对我来说在我的生命当中可能会比较重要一些。 你对自己现在的状态还是挺满意的？ 我比较喜欢现在的这种生活状态，虽然没有感觉是美满的或者是对温暖富足的，但是这种状态是我就是很喜欢的。对。 对。有没有想过今后会怎样？ 今后还是要就是继续往下创作。像刚刚跟您说了这几个系列之后，我还得往下发展，在 还不断的有想法。 对，是今年后半段又画了两个系列，一个是脑海群岛系列，然后五月份还以这个系列的名称办了一个个展，然后在 2017年五月份， 对对，年底的时候做了我现在的这个系列，就是edit， 就是一个类似于编辑人工智能的这么一个新的系列。对，因为我一开始想着刚开始前两个系列就是燕几和七巧水世界，我都是借助了一个中国传统符号，再往下呢直接就是表达，包括脑海群岛系列有可能直接表达的是一种海洋珊瑚的这种生态的这种抽象化的这么一种东西。 现在这关于人工智能或者是科技伦理这个系列呢，我就直接去探讨科技的，因为这些都是科技造成的，去探讨它带来的好处在哪儿，又要去探讨一个负面的因素是什么，我就去探讨这些东西，然后我觉得也是当下一个比较热议的一个话题，怎样从我的视角去看待这些东西。对， 所以并不像人们说的好多画家艺术家都是脱离时代脱离现实的，然后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你看 我其实我看 到你还是挺关注现实的。 对，其实我看到的大部分的艺术家他们都是比较关心这些事情，因为现在的艺术和哲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自然科学都走得很近。对，所以就是你不得不去关注这些东西，因为艺术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其实一直就是这样的。 能给我描述一下你现在的日常吗？ 日常就是会傍中午会起床吃饭，然后就开始进行工作了，可能晚上工作到9点或10点就结束了。或者是看我自己的欲望或性质大不大，有时候大的时候都会画到下半夜的。如果提早结束的话，我还有一个一天最喜欢做的事情是看电影。对对对。 那你成家了吗？ 并没有成家。对。 所以我在想，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画家来说，你现在的这种状态，如果是有家庭的人再有个孩子，可能就 是 另外一种状态。 对对对， 这也是为了做艺术可能要做的牺牲之一吗？你怎么理解这个事情？ 我现在对这个的理解还没有想的太多，但是其实您这个想法很多人也这么跟我说过。对，但是看看是否有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寻找一个平衡点嘛。至今为止我还是也没有一个太多的 想法。你并不排斥哈？ 并不排斥，但是也没有去想太多， 就还是一个蛮随性的人哈。这个状态自然而然走到哪一步就顺着往下走。 对，但是骨子里还是有股拧劲儿。对对，是觉得坚持的事情总是想要把它做好，就是因为从小都这样，就觉得做什么事儿都要做好，要不就不做。对，一直都这样。对， 好了，听众朋友，独立画家杨陆峰的故事今天就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 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1977年那个初秋，刘峰被我们逐出了红楼。在他临行前整理行李的那个夜晚，小曼爱上了他。 一场锦瑟华年中的相逢，一次绚烂芳华的绽放。40年命运流转变迁，磨不灭一代人的青葱追忆。严歌苓长篇小说《芳华》，寻找那些平凡谦卑背后的伟大。 北京故事广播每晚20:30欢迎收听。